您看了写篇文章，给咱们好好宣传宣传，就当给霍家良打广告了。我问他怎么知道我会写文章啊？老王说，现在的人想藏哪儿也藏不住啊，没有秘密可言。您的情况百度上一点全齐活，连照片都一张不落。我无言。老王说，小翠点了您，知道您写过电视剧，哎，什么时候您也给我们这儿写个电视剧，也让我们名扬天下，让全国人都来旅游，哎，那我们就立个牌位把你供上。我说，老王你到此为止吧，你以为我是谁呀？一个退休的老大妈到这儿来找一个叫周斌的，周斌没找着，看这儿清静住两天。老王说，没有周斌我们可以编一个周斌呢，咱们让他有他就有了，再给他配个花旦，演一出桂中园。哎，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个梆子剧团来这儿演过这出戏，至今记忆犹新。我说我是认真的，不是来写戏的。老王说，人生就是戏呀，戏就是人生啊，有时候很难把它们分清楚。我说老王还是一套一套的。老王说，他毕竟当过二十几年文书，严格说也是霍家良的文化人。阿 K 领着几只狗大模大样的进了院，被老王不客气的轰了出去。一段时间的磨合，他已经和村里的狗打成一片了，脏兮兮的混迹狗群，不分彼此，现在是整天不着家，连晚上睡觉也不进屋，再没了小狗依人的娇嫩，俨然是一条中华田园犬的做派了。狗比人更能尽快地适应环境。老猫来微信说，黑桃老 K 到日本福冈出差去了，要走半个月。黄贵妃最近关了三里屯咖啡店，在海淀开了个更大的，正在装修，不叫咖啡馆，叫 club， 进口了一大批猫屎咖啡，每天早出晚归。这回装修走的是精神病路线，全部复古，托人走后门参观了故宫的漱芳斋，想照着乾隆的思路装，搞出一个集饮食娱乐为一体的高级休闲会所。皇贵妃忙，他呢就成了快活的散仙。老猫还向我告密，皇贵妃为了复古去望京我的家中，拉了一车东西到 club 去了。我能想到眼下的状况，如果我生活在其中，也会跟老猫一样成为无人问津的散仙，其实呢是多余的赘肉。但是赘肉有赘肉的可用之处，在煎锅里翻滚可炸出喷香的油渣，油渣葱花饼也可成为餐桌上一道美味的主食。皇贵妃构思她的乾隆因素已非一日之念，早就看中了我两居室的一个光绪粉彩三乐图灯盏和一副对联，几次三番想要拿走被我拦下了。灯盏是父亲所遗，普通的江南民谣产品，因为来自后院苦雨斋小屋，就显得格外重要，那是金载成留给家里最后的念想了。父亲将它擦拭得干干净净，很有品味地摆在多宝阁上。对联是去世的七哥所赐， 香道卓于鹦鹉立，碧梧栖老凤凰枝。摘录的是杜甫的诗句，表达了他对我这个小妹妹从西北回归北京的喜悦。望京地区的两室一厅，虽称不上高大碧绿的梧桐树，总算有了栖老之所，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。老七一辈子画画，与世无争，是画界难得的清静之人。他的字规矩雅致，有着欧体的风范。两件器物都不值钱，算不得什么古董，不过是有着年代的风韵罢了。我搬进儿子的家，无形中等于放弃了自己的家，那里成了所需的后备仓库。小辈儿到旧家拿东西，理所当然。金家是世家，文革浩劫过后，所剩物件无多，都一件一件的散了，如同那些凋零的再也收不拢的子弟。媳妇儿不拿自己当外人，是对这个家的认同，对婆婆的认同。我的娘家，一个京城有名望的大家族，留给孩子们最大的遗产，是冷漠，是各自的独立，这是我一生在努力克服的。跟小门小户、打虎亲兄弟、上阵父子兵的热闹和关照不同，金家绝没有那些豁出命的照顾，那些拉扯不断、黏黏糊糊的亲情。儿子、媳妇儿都不姓金，他们用不着理会母亲娘家的家族家风。在他们看来，我的是我的，你的还是我的，一家人用不着分彼此。道理虽对，但终归让人心里不爽。怎么当子事儿呢？毕竟我还活着，还是一个独立的人。黄贵妃的猫屎咖啡曾经是他店里自以为得意的主打产品。我领着文学朋友去他的店铺喝茶，他死乞白咧宣传猫屎，说是外国一种叫麝香猫的动物，吃了咖啡果拉出来的籽儿，炒了研磨，有种可贵的香味儿，数量很少，很珍贵，懂咖啡的人专门喝这种咖啡，高端品味，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。为了品味，我请我的朋友每人喝了一杯。小小的一个花杯子，酒盅大小，装了黑乎乎大半杯，跟店面的装修一样，形式大于内容。几个人不敢大口喝，用嘴唇慢慢的抿，抿过以后大眼瞪小眼的互相张望，既没有品出麝香味儿，也没尝出猫屎味儿，但都说地道，都说好，整个翻版了一回皇帝的新衣。末了一结算，1700，还是打了折的。回来跟儿子学说，儿子笑而不应，老猫倒是干脆说我是富豪烧钱，绝对让贵妃宰了。皇贵妃不高兴地说，怎么是我宰了？你以为炒咖啡豆像噼里啪啦炒瓜子似的？那些麝香豆工艺复杂讲究，要清洗、烘焙、发酵，时间、气压、温度都有要求，不能错一丝一毫。今年的猫屎豆卖到了100克2000块，一杯猫屎咖啡的定价在140以上，才不会赔本儿。 儿子说，享受生活的快乐是不能用价值衡量的。老猫说，本人缺少护驾精神，我这样的屌丝没有上书房行走的本钱，是不配进皇贵妃的咖啡馆的。我也是猫，哪天把皇贵妃藏的那些咖啡豆都吃了，邋遢一堆，也叫猫屎咖啡。老猫开始没正经的调侃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苦雨斋，演播田洪涛。 窗外的雨还没有停，山峰隐藏在云雾中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老王披着雨衣，拿长竹竿通沟眼儿。院里积了水，阿 K 在水里趟来趟去，跟着捣乱。我的思路从猫屎咖啡收了回来，觉得跟自己的儿子媳妇儿斤斤计较，忒小家子气。写了一辈子小说，应该是越活越明白，超越生活，超越是非，超越得失，超越生死，不能想得太多。虽然不断宽慰自己，还是决定回到城里后搬回自己的小窝去，想的是任何时候不能失去自我。老年的日子不知道在哪儿过得不顺，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，养老的生活也是在摸索之中。人这一辈子，经验是靠自己一点点积累的，真是活到老，学到老。小翠和樱桃一人拿着一张招工表格到我屋里来填，怕被老太太瞧见。两个丫头围着桌子叽叽咕咕地商量，逢有不会填写的还要拿过来问我，比如主要社会亲属一栏，他们不知道哪些该算作主要社会亲属。我告诉他们，主要社会亲属指的是父母、祖父母、兄弟姐妹。樱桃说，我的老爷爷是王宝贵，小翠的老爷爷是王富贵，这老哥俩早死了。我说，死了就不填。我心里像是被谁捅了一下子，用老猫的话表达是肾上腺素一下爆了表。我拉住樱桃说，再说一遍，你老爷爷叫什么？樱桃说，叫王宝贵。我说，你老爷爷认字？嗯，他当过村里初级小学教员。我问，哪年去世的？早了，那时我还没出生呢，我大哥也没出生，大姐也没出生。阿姨，您认识我爷爷啊？ 啊，不，不认识。 我脑袋里嗡嗡作响，像有一只签子，努力的努力的，要从一片混沌的雾中穿越出去，却又不容易。从父亲母亲私下的谈论中，70年前，给我们家里送信的青年，叫王宝贵。是六叔的同学，重实中学的学生。至多我逮了那么一耳朵，并没有认真记忆，想的是这样的事情前头有父亲在顶着，用不着我张罗，却没想到最后竟然轮到了我来认证。现在想， 父亲匆忙记下的地址，大概也是来自王宝贵的提供。是路上偶遇，是专程抵达，不得而知。在我的要求下，老王带着我再一次来到樱桃家，在墙上的人众中寻找王宝贵。终于在老王的指点下，我看到了一张2寸见方的黑白照片，相片上的人很小，穿着黑色棉袄棉裤，戴着棉帽子，背景是一片荒山，几块乱石，称不上景致。王宝贵呆呆地站在石头跟前儿，一副木然的模样。我问，照片的背景是哪儿啊？樱桃爸爸说，是他爷爷在户家梁梁顶上照的，那时候槐树还没有长起来，山是光秃秃的。我努力地企图看清相片上的小人儿，终不能够。照片的模糊有年代原因，更有摄影技术原因。看不清照片，老王觉得很抱歉，说乡下人压根儿不照相，尤其在那个时候，老舅爷能有这张照片留下来也是奇迹了。话说回来，搞清王宝贵的长相实也没有多大的必要，我要了解的是王宝贵和周斌在户家梁的关系，他把周斌到底藏哪儿去了。樱桃爸爸说，听我爹说，我爷爷是个开朗豁达的人，一辈子坦诚待人，没和村里人红过脸。死的时候，他的学生和乡里县里干部都来了，送葬的队伍排出一里多地。就是现在村里最大最整齐的坟也是我爷爷的，我爷爷是受人尊敬的先生呢。我说，你爷爷到过我们家，这点儿是你没想到的吧？历史上许多故事，老先辈并没有把真相全告诉我们，所谓的坦诚也是有条件的。樱桃爸爸很惊奇，他说，没听他父亲说过爷爷还有过这样的事儿啊。他的上一辈，老王的上一辈，早在十几年前就不在了，他们知道的情况或许更多。我深感来得晚了，是上上辈的事情了，错过了寻找周斌的最佳机会。 听众朋友，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就亭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孟某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节目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因为有你》，张和平作词，舒楠作曲，袁娅维演唱。 为什么总能感受生命旋律？为什么风霜雪月始终不语？为什么心中的戒备永远送你？